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65集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只喜欢你。二。这家店菜品不算多，菜单是个折页，用塑料薄膜封层，饮品在反面右下角的位置，品种看着也不算多，除了市面上有的饮品，还有几种这家店特有的饮料。温以凡看了一会儿都没有什么兴趣。你挑吧，我喝水就行。桑岩将烫好的碗筷推到他的面前。 别的也不用加。 温以凡点头，盯着面前那副碗筷，把菜单递回给他。桑岩往杯子里倒着水，顺带粗略地扫了一眼菜单和已经点了的菜，最后他什么也没有加，随手把菜单搁回桌子中央。短暂的沉寂后，桌上又热闹了起来，其他人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时不时地跟桑岩说几句，多是八卦，偶尔会说些工作上的事儿。他们说的人温以凡都不认识，也不太懂这个领域的事儿。他没怎么听，慢吞吞地喝着水。温以凡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，桑岩是推了公司的聚餐来跟他吃这顿饭的吗？想到这儿，温以凡往桑岩的方向看，却又与郑可嘉对上了目光，他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安，又带了几丝尴尬，像是有人跟他说了些什么。温以凡挪开眼，对上桑岩的侧脸，注意到他的目光，桑岩很快就看了过来。 怎么？ 没什么。 温以凡低头继续喝水，桑岩倒是依然盯着他，哭的笑了。 喂，别想蒙混过去 啊。 桑岩眼眸漆黑却有光，带着理所当然的意味，仿佛这聚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轻轻扯了扯唇，玩世不恭道： 这顿不算。 晚饭差不多结束时，温以凡起身去了一趟厕所。温以凡从隔间出来，打开水龙头洗手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他低下眼，把包里的气垫和口红拿出来，正想补个妆，却瞥见郑可嘉进了厕所。郑可嘉的脚步停了半拍，走过来站到他旁边。温以凡的动作未停，对着镜子开始补妆。郑可嘉似乎只是来洗手的，他挤着洗手液主动出了声。 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碰见你，原来你跟我们经理认识呀。 啊。 温以凡敷衍地嗯了一声。 刚刚我同事跟我说，觉得我没给经理面子，他带来的人我就这么随意对待。 郑可嘉眉头微皱，小声抱怨。 我哪有这个意思啊，你不就是都不挑的吗？ 温以凡用指尖蹭了蹭唇角擦出的口红痕迹。 我不就是想着别浪费吗，点都点了。 那你自己怎么不喝？ 温以凡随意道。郑可嘉一噎， 我不喜欢嘛，以前你不都是…… 话还没说完，郑可嘉及时噤声，改口道： 你能不能帮我跟经理解释几句啊？我怕我得罪了他，实习期过不了。 你想的太多了。 那我不是怕吗？你就帮我说一下嘛。 郑可嘉也拿出口红，声音娇娇的，带了点羡慕。 对了，经理是不是在追你啊？ 温以凡有些纳闷，这事儿怎么还能看颠倒呢？ 不是。 那就是还没开始追，你们还在暧昧期？ 反正他肯定对你有意思。我本来还打算追他的，又高又帅又酷又有钱，还是我上司。 说到这儿，郑可嘉撇了撇嘴， 不过看你俩这样，我觉得还是算了，我可不想倒贴完还追不到，我的条件又不差。 温以凡动作一停， 他对我有意思？ 这还用问吗？你存心让我不痛快啊？ 郑可嘉很无语， 他对你跟对别人可太有区别了。虽然我不太想承认，但有你这张脸在，我确实没有什么胜算。 温以凡沉默着，似是在思考什么。 算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 郑可嘉捋了捋头发，很娇贵地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 我对这种臭脸也没什么兴趣，在一起了还得哄，我肯定得是被宠着的那个。 温以凡刚好也补完妆了，抬脚往外走。 我先回去了。 一起呗。 郑可嘉跟了上去。温以凡仍在琢磨郑可嘉刚刚的话。走着走着，郑可嘉想起一件事儿。 哎，咱俩加个微信吧，我之前一直想联系你，加你微信你也一直不搭理。 温以凡没有吭声。 你多久没跟妈妈联系了呀？因为你不理她，这段时间她心情一直很差。你俩关系成这样，责任主要在我，你也不用怪她。 闻言，温以凡觉得好笑。那我为什么要加你微信呢？ 我这不是想跟你好好说说吗？ 郑可嘉皱眉。温以凡温声道，没什么好说的。 你有必要这样吗？ 自己一直好声好气的，却得不到好脸色，郑可嘉也有些不爽了。 也没这么严重吧，至于吗？你这个亲女儿还没有我这个继女对她好。 那确实，你比我更像亲女儿。 温以凡笑了，一语双关道。郑可嘉很快就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，一瞬间郑可嘉的气焰全数消失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平心而论，温以凡其实对郑可嘉没有太大的感觉，不可能会喜欢，但也谈不上讨厌。毕竟他一直觉得，虽然郑可嘉是导火索，但主要的原因是赵元东三番五次的不作为。两人出自同一个重组家庭，性格却截然不同，命运像是从这里开始有了一个分岔路口，把他们带向不同的人生轨迹。温以凡从天堂掉进泥泞，被新家庭排斥，过上寄人篱下的谨慎生活。从此以后，他没了骄纵的资格，对任何事情都不争不抢，也不敢做错任何一件事儿。而眼前的女孩受着父亲毫无底线的宠爱，继母也如同亲生母亲一般的疼爱她，从未经历过任何苦难，就连烦恼都是甜蜜的。到这个年龄了，依然是一个完全看不懂别人眼色，极其没有情商的小公主。差不多走回位置了，温以凡压低声音最后说了一句， 所以他也没有少什么吧，不还是有一个女儿吗？ 刚坐回位置上，桑延便转过头来上下打量着他。 好了。 温以凡点头，听到这话，桑延站起身， 那走吧。 而后他看向其他人，散漫地说道， 你们继续吃，我俩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等等。 西池堂立刻站起身，掏出手机， 咱们还没拍照呢，来随便拍几张，不然一会儿发朋友圈没有素材。 桑延有些不耐烦，但还是坐了回去。 温以凡凑到他耳边小声问，那我要不要回避一下？ 避什么？坐好。 桑延瞥他， 知道你的作用是什么不？ 啊？桑延的语气不太正经，腔调稍微拖着说， 衬托我。 温以凡没有跟他计较，坐端正了些，盯着镜头的方向。他脸上的表情淡淡的，露出拍照时惯常的微笑，持续几十秒后，锡纸烫也放下了手机。 好了好了。 话音落下的同时，桑延起了身。温以凡礼貌性地跟其他人道别，跟在桑延的身后。他看了眼时间，问道， 我们现在是要回家了吗？ 两人出了店，桑延往隔壁的小商圈看了一眼， 看个电影， 完全没有征求温以凡的意见，像是笃定他不会拒绝，直接就做出了决定。温以凡沉默了一下，也很自然地接了一句， 看什么电影啊？ 你挑。 桑延把手机给他，温以凡翻了翻最近上映的电影，倒是不少，而且评分都挺高的。他看了看介绍，在一部灾难片和一部恐怖片之间纠结着。在这个时候，桑延忽地开口问道， 你跟你继妹关系不太好啊？ 对。 温以凡继续纠结，顺带诚实地回答。桑延倒是没有见过这没脾气能跟谁关系差。 为什么？ 因为是重组家庭。 温以凡言简意赅，回答的近似敷衍。说完他立刻扯开话题，把手机递给他看， 这部灾难片还有这部恐怖片，你想看哪部？ 桑延盯着他看了几秒，没有应话。温以凡依然没有继续刚刚的话题，又问了一遍， 你想看哪个？ 而后他抬头与桑延撞上视线，很快便垂下眼。桑延又沉默须臾，随意看了两眼， 灾难片吧。 好，那我挑个位置，坐后排吗？ 话题似乎就这么被岔开了。温以凡稍稍松了口气，不再去想家里的那点破事。他正想点进灾难片的购票界面，忽地想起刚刚桑延毫不犹豫选择这部片子的模样。随后温以凡又想起他怕鬼的事儿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犹豫着退出来，改点进恐怖片。也不知自己是鬼迷心窍还是欲望作祟，温以凡接下来的操作极为顺畅。到付款界面时，他才面不改色地把手机递给他。 好了。 桑延毫不怀疑，看都没看就输了支付密码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